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330集，灰骨镜。 这镜子是怎么做成的呀？ 我师父研究出来的，分两种，一种便宜的，一种特别贵的。这种还是便宜的呢，特别贵的在楼上，比这个还要清楚。 还有更清楚的？ 具体是怎么做成的？ 这种都是琉璃镜，就是拿透明的白琉璃先做成镜子。最重要的就是银粉后面要分上我师父特制的灰骨粉，就做出来了。楼上有几个特别贵的，是人家定做的，镜面不是琉璃的，是水玉的，有的干脆是冰玉的，都是大户人家姑娘定的，或者是那些花魁定做的。 灰骨粉是什么东西啊？ 白玉堂也算见多识广，但是没听过，公孙等人也不解。 这个是我师父的独门秘方，我只知道他和师娘每隔一段时间会去老崖谷捡东西，说是做灰骨粉的原料，回家之后就磨成粉，搅成糊糊往镜子上刷。 你也不知道什么原料啊？ 师父说我还小，等以后继承他的衣钵了，他再告诉我。又说 什么？你师父师娘都死了，你还怕什么？ 我有一次夜里肚子饿，跑去厨房想拿点吃的，经过院子，师父和师娘正弄灰骨粉呢，我就听他们俩说话。师娘问师父什么时候教我整灰骨粉，师父就说这毕竟是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做了就好了，别叫我做了。 伤天害理？ 我往里偷瞄了一眼，月光下看到师娘正用木锤敲碎一颗骷髅，那骷髅看着是灰色的，老吓人了，我吓跑了，也没敢出声，没敢问，觉得大概是睡糊涂了，眼花了。 众人听到这里默默对视了一眼，灰色的骨头让他们不禁想到了经过老鸭骨的时候那几枚砸在了马车顶上的灰色手指头。现在想想，那几根骨头是有点石化的迹象，感觉好像很松脆，不过是什么将骨头变成那样的呢？另外，这俩夫妻如果真是用人骨捣粉做的浆刷镜子，那得死多少人呢？是他俩弄死的，还是说老鸭骨有个乱葬岗？ 老鸭骨有乱葬岗吗？ 没有啊，听都没听过。 赵普听完就想叫两个影卫去老鸭谷探探，不过被展超拦住了。 哎，等一下，老鸭谷不熟悉路的话你千万别进去啊，很危险。 不就一条山沟吗？有多危险？ 其实有好多岔路在里面，而且身上碎石很多，随时可能会有落石下来，不熟悉路的话也容易迷路，特别是晚上乌鸦还多，等到天亮了你找几个熟路的向导，再牵上两条狗再去探会比较安全。 众人闻言也只好等天亮了再说。这时白玉堂突然看向叶泉， 你师父师母去过老鸭谷，有被鸟屎砸中吗？ 有啊，师母有。我师母让鸟屎拍到脖子了，回来洗了好几桶水，不知道拍了多少香粉上去，还说有鸟屎味道。师父师娘都是好人啊。 叶泉说到这儿又开始哭鼻子，众人同情地看着哭鼻子的小叶。 你师娘是让鸟屎拍在脖子上吗？ 嗯。 你刚才被鸟屎沾到的衣服呢？ 公孙望向展昭，展昭看白玉堂，白玉堂回答的理直气壮。 扔了。 洗洗还能穿呢。 绝对不行。 公孙颇为无奈，林业火的那件也叫邹良丢掉了。 你觉得那鸟屎有问题？ 没理由这么巧的。那衙门里的知情人呢？我还想问问。 于是展昭又将那几个衙门的知情人都找来了， 公孙详细地问了问疯了的那位师爷以及自杀的那位刘夫人，两人具体是被鸟屎拍到了哪儿。经过众人回忆，刘夫人是被拍到了头，而那位师爷更惨，是拍到脸上了。众人嘴角抽了抽，想象了一下被鸟屎糊了一脸的情况，都无语了。 能不能帮我弄点鸟屎回来？ 赵普点头，吩咐众影卫留神。公孙觉得不安全，就让影卫们明天记得保护好自己，千万别沾到鸟屎。另外，如果可以的话，抓一只乌鸦回来，并叮嘱众人别被乌鸦啄到。众人回去之后，跟包大人说了一下案发的经过。包大人皱眉，派人到老鸦谷的入口处发伞，凡是经过的旅人都要打伞，切不可再被那鸟屎拍到。当夜，众人迷迷糊糊躺了一会儿，天很快就亮了。公孙起床的时候，就听到外边传来一阵嘎嘎的叫声。抱着小四子出门一看，就见院子里的石桌子上放着一个大鸟笼，笼子里有一只黑漆漆的乌鸦。原来一大早子影和哲影就先跑了趟老鸦谷，用网兜兜了一只乌鸦回来，众人这会儿都在笼子边围观。 乌鸦有这么大呀？ 在远处看不觉得呀。哎呀，近看是有点过分大了哈，难怪鸟屎也那么大一坨。 有了乌鸦自然也就有鸟屎了，这会儿笼子底部已经有一坨了，黄不拉几的。公孙用个竹签挑出来了一点，放在瓷罐子里，准备去研究一下。那只乌鸦还是在笼子里扑腾，嘴里嘎嘎嘎叫个不停。不过众人上看下看，左看右看，也没看出这只乌鸦有什么不妥，除了大一点之外。这时外头包岩和庞玉进来了，一人手里拿着一副油条裹油膏。赵普看着红白相间油乎乎一块膏，很好奇。 这是什么？ 是米糕，南方人吃的比较多。 展昭好久没吃的过了，就想出去买，谁知庞玉已经买了。他拿出一个大纸包放到另一张桌子上，众人洗手准备吃早饭。影卫们找了个布帘将乌鸦遮住些，挂在了院子角落的一棵树上。那乌鸦先是折腾了一阵，但是后来被帘子遮住看不到外头了，也就安静下来了。 哎，跟你们说个八卦，哎，再说个鬼故事，你们想先听哪一个 八卦？ 小四子伸手，萧良笑眯眯拿着帕子给小四子擦嘴角的糖粉。 我刚才啊出去转了转，打听到不少好玩的。听说啊，原来那位筷子师爷要杀沈知府，是知府发现他暗地里收人银子，帮着做了不少歹事。沈知府事发前跟他吵了好一阵子，后来还说要将他法办。不过有人劝他，师爷都那么大年纪了，七十不打八十不骂，打发他走得了。沈知府一心软，饶了他一命，没想到就横遭毒手了。 那师爷这算是有预谋的杀人了，可有证据？ 那没准儿。 众人都点头示意庞玉继续。 然后啊，刘天那个原配夫人发疯貌似也有理由。啊，刘天人据说不错，就是花心了些，风流多情，他本来还想纳几个妾，可不料原配不肯了。后来就听说刘天准备休了他。他善妒，又这么多年没孩子，七出之条已经有两条了，休了他也没人能说什么。 啊，虽然那位大夫人是偏激了些，但这也是很合理的一条杀夫理由啊。毕竟这么多年夫妻，糟糠妻不可弃嘛。 还有没？ 有的。哎，馒头，你说一个呀，别都我说。 庞玉胳膊撞了撞一旁吃得特别认真的包岩，包岩眨眨眼，快速嚼了嚼嘴里的早餐咽下。 嗯，还有就是，那个林春木楼的老板汪林春，据说最近 偷偷背着他娘子在外头跟一个姚姐好上了，还把店里最好的一面冰玉灰骨小折镜送给了他。为此啊，夫妻俩天天吵架。汪林春本来是个很怕老婆的主，但是因为灰骨镜卖得好，赚了好多钱，所以厉害起来了。现在街上的人都在议论，男人有了银子就变坏了，糟糠妻都抵不过那些娇花。 众人听完琢磨了一下，的确三件案子都是有些过于激烈，但是行凶的人又的确是有杀人的理由。 那鬼故事呢？ 包岩撞了撞庞玉，那意思是让他来。庞玉擦擦嘴，喝了口茶，兴致高昂。 你们知不知道这三家死去的人家家里都有灰骨镜？ 什么？这么巧？ 还都是那种好的水玉灰骨镜。汪林春他老婆房里有，那不用问，他自个卖的自然自个也有的用。刘天原配夫人有个梳妆台，貌似是刘天买回去的，本来打算给最宠爱的那个小妾，但是原配夫人先开口要了，于是只好先给他。貌似刘天还订了几个，不过做起来需要时间，还得等。 两个女人用梳妆镜很正常，那位师爷一个老头要镜子干嘛？ 白玉堂问出口，庞玉还没回答，包岩先乐了，庞玉也忍笑。 什么好玩的？ 那位筷子师爷美美吗？所以每天早晨都要跟女人似的稍微画上一点，不然太难看了。本来啊，镜子都是铜镜，不清不楚的，有时候画歪了，有时候一边高一边低，老招人笑话了。哎呀，不过啊，自从有了灰骨镜，他眉毛就特别精神。 庞玉说这话的时候还摆出一副特别逗的死德行，顺便蹭了蹭他爹，庞吉抬手就拍他脑门。 你再拼。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我宰了你们。 咔，这条过了。 总算过了。 爹爹爹爹。 嗯。哎，乖儿子，是不是被吓到了？ 才不会，是爹爹演的嘛，爹爹才不会伤害我。 真乖。 哎，公孙，你再来一下，这有个猎户需要你客串一下。 哎，来了来了。 玉堂，你说公孙干嘛这么拼呢？到处串场。 还不是为了养小四子，他现在是小，但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难怪啊。哎，等等，赵普不是小四子他干爹吗？他不管？ 你觉得他敢管啊？ 赵普，你丫的再打扰我工作，我剁了你。